可怜花儿开呀，在水里。 说呀， 唱几个，敬贺新年呀！嘿 Thank you. Yeah. Oh. 太阳来出来了，暖阳天空。 Oh. 盛开， 我们是火种，盛开。